不得原谅，原由不良，血雨抗敌我的家乡。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那和日夜歌唱，美丽的抗敌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，这朵荷才为你跳着过庄，木格子保佑你平安吉祥。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行了千万遍。